耿伟第一次听见枪声的时候，本能的就找了一下声音的来源，但现场已经没有人再开枪了。他回想了一下，确定不是自己听错，就拉了黄静和杜子平四处开始找人。没多会儿，其他同事告诉他，黑二也趁乱跑了。几个人都觉得要出事，将陈玄那批人先押往局里。耿伟带了一队人就进了树林，也就是刚刚进林，他又听见了两声枪响，心里拢上一层不好的预感。耿伟他们加快了找人的速度，最后是在靠近东边的地方找到了郭林。当时乔家、郭林、黑狗和黑二都倒在地上，黑二和黑狗都已经死了，剩下乔家和郭林是昏迷不醒，但是两个人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。耿伟架着郭林，其他人背着乔家出了树林，然后叫来了救护车，把两个人送到了医院。郭林醒过来的时候，耿伟在他病房，他觉得后脑疼得跟裂开了一样，下意识用手捂了一下。他转过头， 我怎么了？ 耿伟本来在看手上的报告，听见他的声音抬起头，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担忧逐渐舒缓。耿伟见郭林死不了，嘴巴上就又恢复了一贯的毒舌。 你郭警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等又没开天眼，怎么会知道？ 那地方也不可能有摄像头。 黑狗和黑二呢？ 都死了。 死了？ 郭林惊讶地扬起眉，努力地回忆着当时的情况，最终定格在乔家用枪指着黑狗的画面。他让乔家别做傻事，对方却只回答了他一句话： 他们两个不死，我不会有好日子过。 对乔家来说，身份既然已经被拆穿了，无论黑狗和黑二最后是什么下场，总归这个消息还是会传出去，到时候黑狗之前的那些手下也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。那个时候乔家的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郭林的回忆也就到此为止了，他皱了皱眉，因为头疼的有点难忍，索性用手撑住眉心，使劲的按了按。 那另外一个小混混你们怎么处理的？ 暂时关在局里。 耿伟放下手上的报告。 郭林，我一直很想问你，你跟那个叫乔家的混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怎么这么问？ 我觉得你对他挺关心的，几次事情似乎都跟他有关联。哎，你说实话，他是不是你线人？ 郭林上了黑狗那辆车之后，还私自关了一段时间的麦克风，所以黑狗和黑二之前对着陈玄的对话他们并没有听见。但是照这个情况，起码这两人是互相认识的，不然树林里怎么会他们跟黑狗那俩兄弟倒在一起？然而郭林的回答很快， 不是。 不管耿伟明显怀疑的表情，郭林关心的是其他问题。 沈队说什么了没有？ 说了，他让你一醒就回去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啊？ 耿伟看着郭林。 那些毒品，当初你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定完璧归赵的那批毒品，到现在也没找到。 其实何止是毒品的问题，弹道测试，黑狗和黑二都是被郭林那支枪打死的，但是这把枪实际上是握在乔家的手上。他们找到郭林的时候，他倒在黑二旁边，身上还沾了半身的血。那边黑狗被人一枪爆头，乔家持枪倒在一边，怎么看都是乔家下的手。而那个乔家从清醒过来之后就被带到局里，就没说过一句话。不过耿伟并没在医院里就跟郭林说得这么清楚，这里也不是谈工作的地方，他不是缉毒组的人，这些事情还是让沈军跟郭林直接谈比较合适。他后来把护士给叫了过来，确认郭林没什么其他问题了，两个人就直接出了院。郭林一点都没耽搁，直接就进了沈军办公室。黄静和杜子平也在，看见郭林进去，两个人都还有点讶异。 啊？你怎么这就从医院出来了？ 已经没事了，我听说沈队找我。 你要是在医院多窝两天 还能多舒坦两天。 他这话带着浓重的嘲讽。郭林知道沈军现在心情不可能好得起来，没敢回嘴，也没敢解释。他直接拉开沈军对面的椅子，开始交代。 我当时追到树林的时候，跟黑狗他们纠缠起来，打斗的过程当中，黑狗手里的枪榴弹打死了黑二。 你是说黑二是黑狗打死的？ 那这也算是报应吧，这兄弟俩最后还是一个死在另外一个手里了。 那黑狗呢？ 郭林没有立刻回答，他跟黄静要了一根烟，也不顾办公室里根本不让抽烟的规定，狠狠抽了两口才摇头。 我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郭林，你够胆再给我说一遍试试看。 我真的不知道。黑二中枪是意外，我当时光顾着黑二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人打晕了。 他这段说得很慢，从态度上讲几乎能算是谨慎。沈军不是第一天出来做警察的，看着郭林的样子，他也知道有些问题郭林没有完全说出来。 郭林，你别告诉我你被人打了一下就打傻了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 旁边的黄静和杜子平也很沉默。行动虽然是联合协作的，但具体到黑狗这边依然是沈军的责权，他们没有立场插嘴。而且当时树林里的情况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，涉及其中的人已经死了两个，剩下一个到现在都没开过口，郭林的口供基本上就是被认定的事实。但是现在不知道郭林出于什么理由不愿意把实情说出来。沈军已经没什么耐心了。 郭林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黑狗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两分钟后，郭林清清楚楚地回答沈军。 我不知道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，混音绅士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一场抓捕行动结束，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，所有抓捕目标全部顺利逮捕到案，但行动过程中拿来做诱饵的一批毒品下落不明。整个行动的负责人郭林被临时停职调查，怀疑和黑狗黑二两兄弟的死有关。乔家从耿伟口中听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，他被临时关在局里的拘留室，不分昼夜的有警察看着，整整40个小时他没见到郭林本人。耿伟对着乔家一张半死不活的脸，觉得心烦地敲敲桌面，试图换回乔家的注意力。 哎，我刚才告诉你的事你听见没有？现在黑锅全都是郭林背的，你不开口，郭林随时都可能被落个过失致人死亡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黑狗是不是你杀的？ 乔家一直看着眼前的桌面，想到了郭林当初在巷子里抓着他，信誓旦旦地跟他保证，如果真出了事，一定不会扔下他不管。也想到了乔简倒在地上，一脸血的样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乔家的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，没人为他停留过，他也不需要为了别人负责。他闭上眼睛，他声音很轻，但还算清楚。 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杀黑狗。